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吴宇来了，我是吴进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天气真好啊。 是啊， 这种天气叫人觉得心里特别舒服。 是， 骑着小车子看着路上的这些落叶，哎呦特别舒服。 我是用小碎步到的哟。 你小碎步啊？ 是呢。 我是骑小车子呀。骑小车一步一步往过蹬啊。 就是你这个往过蹬还是很厉害的。 怎么了？ 感觉 就一步一步啊，一步一步往过爬， 走过来， 慢慢走过来，哎，就感觉真的，整个这个早上你就觉得心情特别好。虽然这个微风这个还是刮着啊，有点冷，但是觉得心情还是不错的。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我们来看看周二了，白天晴，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15%。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是-4度，相对湿度70%，尾号限行2和7。 嗯。这么好的一个天气， 对， 应该聊一个好话题。 聊什么话题？你说吧，今天给你一机会。行。 哎呦我的天， 吓一跳，还没说呢哈。 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真的是女生比较有发言权， 哎， 因为通常意义上大家都会说女生的第六感特别灵。 哎， 今天我们聊的 是女生的话题， 就我们聊的是第六感的话题。 哦，说说第六感。 嗯， 哎，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六感是不是就有点那种预测呀，或者。这怎么形容这第六感呢？ 能叫预测？直觉。 直觉。 直觉，我们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认真说，怎么着？直觉怎么着？ 就是张信哲的那首歌嘛。 哦， 那首歌。 哦，那首直觉，不是过火吗？他唱的。说说直觉的事儿哈，就是有的时候，是直觉第六感，是说什么直觉的事儿，第六感的事儿，就什么时候，哎呀，突然间觉得哦，有点意思，嗯。按我的第六感，你家这两天有快递，准不准？ 不准。 没，双十一没买东西。 没有。 哦，那算我第六感不太准。 贫穷让我那天很早的就睡了。 好吧，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关于第六感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年终总结啊，这个是快交了啊，马上到年底了吗？您开始写这年终总结了吗？是不是正在发愁啊？别着急，其实有很简单的一些思路啊，比如说，我觉得就有这么四步吧，就能解决。第一步就是梳理全年，按照时间啊、事件记下想到的点。第二个，明确思路，概况详情展望三层次。第三个就是明确结构，搭好框架再放内容。第四个就是明确角度，先选好切入点，让思维更加的发散啊。年终总结就这么写，就是肯定年终奖都得拿多呀。 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特别需要这个，我就特别需要这个攻略 啊。 我就是一个每当写全年总结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脑子里和心里都空了。 哎， 我就觉得，哎， 干这么多工作怎么都记不住了。 对啊，我就难道今年这么空？不可能， 不可能。上班时间逛过那么多次街啊，这上班时间送过那么多次孩子，逃过那么多次班。 你说谁呢？ 不是，就是说 谁有孩子。我提醒过你跟圆圆很多次了啊。 孩子都不认了。 不是真的，有的 家庭破裂了。 开始会觉得自己难道什么也没做吗？也不是啊，后来发现是因为自己不善总结。 哎，没错，其实这就像小时候写作文似的， 嗯， 先得在脑海当中有这么一个大概的框架，然后呢列出这么一提纲，对吧？然后开始落笔写，这几个层次逻辑都得在心里的都明镜似的， 最后交个提纲就够了。再让详细叙述也写不出来了。继续来看吧，来看，光棍节啊，高校发放了13万斤水果，全校学生是免费吃。那双十一呢，对于天津大学的同学们来说，不仅是一个网购节和光棍节，而且还是水果节。那么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健康生活意识呢，天津大学呢是从2002年开始实施水果工程，每年的春秋两季为同学们免费的发放水果。天津大学发放了13万斤的水果。真是欢度双十一， 多好。按我理解，天津不应该一人发个螃蟹什么的吗？ 我觉得也是， 是不是 海鲜啊什么 的？对呀，一人怕有同学吃不了。 有的， 这本来就够难受的，然后再发点螃蟹吃不了，就更难受了。 对，一般同学对水果都不可能过敏， 哎，对， 是吧？ 再来看看同样是学校哈， 表情包啊，和公式齐飞，清华男生节横幅亮了啊！这同样是发生在11号，清华男生节，女生呢挂横幅给男生过节，陪你吃鸡，伴你荣耀，永远都是少年的模样，永远拥有少年的发亮。啊，喜欢你超过2分钟了，不能撤回，等等等等啊！网友们也说了，说没点文化这都看不懂了，已经。 嗯， 这跟文化我就没什么关系，常上网应该都能看懂。反正我有一些就不是特别懂。 嗯，我觉得这清华男生是不停的出现这种就脑洞大开的这么一些形式啊， 哎， 还有什么组合用这个公式， 嗯， 他们所有的歌曲都是公式。 哎， 也很好听， 特别好， 虽然我听不懂， 其实听得懂，就是太多年没听了。哎，你先给我解释解释，陪你吃鸡什么意思？ 伴你荣耀，你不知道啊？ 你看，就所以说，这其实我哎，这我必须得炫耀一下啊！ 但是我啊，你先炫耀， 你先炫，你要先炫。 我先炫，就是我能听得懂第二句 什么意思？ 就永远都是少年的模样，永远拥有少年的发量，就我头发都不会掉的。 哦，是这个意思，我 也不一定。 那咱俩就别给人瞎解释了，其实我还看到了。那这吃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游戏，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真的年轻人都在玩，就我忘了具体名字叫什么，但是大家年轻人都叫哎一块吃鸡呀，啊。后来我就不明白，我是当时看电脑的时候，就要买一台电脑的时候看上面吃鸡不卡。我说我买电脑跟吃鸡有什么关系啊？ 我本来吃鸡都不卡呀。 对 呀， 啊，我吃鸡吃挺厉害的呀。 对，啊， 后来发现了，就现在有那么一游戏，就很多这个好多人都玩 啊， 然后呢人家哎这一玩就最后你得第一，上面写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所以后来游戏就叫吃鸡了啊。所以 说这个不懂谁能知道， 对呀，啊，你说哎呀后来把这后边这个伴你荣耀这就是什么王者荣耀呗， 啊， 就这意思，就是女生陪男生一会儿玩游戏的意思。 对 啊， 对， 哎，继续往关注，我们来看看男子在终点准备求婚了啊，结果女友跑错道了，很尴尬。贵州的啊某个地区的一个山地户外运动大会拉开了帷幕，年轻的小伙呢是在终点前啊手捧着这玫瑰花准备给他惊喜，然而却一直等不到，哎，怎么回事呢？求助组委会才知道他跑别的道上去了，最终呢组委会也是打开了绿色通道让女友赶到了终点。 得感谢组委会哈， 好尴尬啊。 嗯，继续来看理工男寄巧克力表白女生，女神哈， 嗯， 山西一个高校的大二男生小赵，那么从高中呢就暗恋一位女孩，那上了大学之后虽然一直联系，但是女孩却没什么感觉，那小赵呢就给女孩寄去了一盒巧克力表白， 嗯， 谁知道呢，却收到了女孩回寄的一根葱和一头蒜，啊，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女孩的意思就是你算哪根葱。啊，我觉得实在是太粗暴了。 怎么了？ 怎么可以这样？ 对呀， 你可以不回复啊。 对呀，你应该不收那巧克力才对呀。 那也是，啊， 哪部电影人家这骑了一三轮车然后拉了一堆这个红玫瑰啊，这没事，咱们送下一个。 对 你留着给人家还能送下一个吗？ 嗯， 对吧。再来看看同样清华大学的事儿啊，16位学神同台 PK 网友啊，膝盖说了已碎。2017年呢，清华本科生的特等奖学金啊答辩会上，16位学霸是现身 PK， 争夺清华授予在学生的这个最高的荣誉了。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有人拿下了清华物理系史上第一个四大力学全满分，有电子系的学霸大二上大三的课还能拿满分。王伟说了，哎呀，诸神之战，比你牛的人还比你努力呀。 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直可能我此生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舞台。 对啊，这还渴望过呢，小学的时候都渴望，小时候我考清华考北大特别犹豫，但后来发现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嗯， 烦恼了半天。 对，烦恼了半天。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的是 第六感。 哎，第六感就是关于第六感的故事，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林志炫的歌《浮夸》。 夜晚星空，一直看见最亮的那一刻。人海中你从白话题最多最红的那个，谁不急于着要站在舞台中央，光环只为我闪烁。散场后落幕后，谁关心你讲什么，谁在乎你做什么，夸张不是罪过，能满足空洞乏味的生活。那窥探的眼，那一轮的口，消遣了每一次茶余饭后。只是希望在某些时候抓到你耳朵，为音乐梦想唱出第一个音符，从此就没放弃过。主观的客观的旁观的拦阻太多，好坏要自己承受，所以我要歌颂，让情绪释放在歌声之中。选择虽然多， 这是来自林志炫的一首《浮夸》。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您的第六感吧。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感觉一提第六感的事儿 啊， 还是女生比较有发言权。 你没看我不怎么说话吗？ 所以说女生应该带动一下男生们。 对， 嗯， 说说自己第六感的事儿。我还真没有什么，这怎么就算有第六感了？就是突然嗯，灵光乍现。有什么事要发生吗？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自然的事儿吧。就 啊，那我没有啊。 你肯定有。 比如说，你说我那什么时候有？该开饭了，预感的，嗯，今天烧茄子，啊、嗯， 黑五花肉啊， 不是一般就是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比如说你哪天特别严肃的跟我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有可能是怎么怎么怎么着，我说为什么呢？你想啊，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然后我不觉得是证据的东西都能被你搜集出来，然后那个事情就是那样的。 哦， 就比如说吧，某一天食堂两天的菜谱调换了。你就可以 就是哎，我就觉得咱们举例子能不能不举这关于食堂什么那吃饭的例子？ 你就这种事儿，第六感准，我有什么办法？ 那可能就没有别的事儿了。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啊，火星刚哥他说了，说老婆养孩子前都说他会养男孩，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啊，就肯定是女孩闺女。结果病房里四个孕妇，三个养了男孩，就我老婆养的是女孩。 对不对？ 对呀、啊， 所以不准 啊，准啊，他不是什么就这， 哎呀， 哎呀， 没得可，哎，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哈。 那怎么说？ 也不能说安慰他呀，因为女孩 人家喜欢女孩， 对呀、 啊，人家是就希望是女孩吗？ 嗯， 对吧？挺好，挺好。 来看这位朋友吧，说我是天蝎座，邪恶的第六感超级强。 哎，这跟这个星座有关系， 是吗？来看看啊，来看他怎么说的啊， 还没说呢，合着啊。 每次看体操比赛，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位一定能从单杠上掉下来，这位呢一定能从平衡木上掉下来，这位自由体操翻跟头呢可能会站不稳， 哎， 十有八九还挺准。后来我觉得这不应该算是第六感，应该算是乌鸦嘴。 对， 说对了， 哎、对，基本 人家在比赛，不要老往那个不好的方面想。 不是，那下回比赛时候能不能您就别看了？ 有没有点就是体育精神？ 别影响人家成绩呀、啊。 嗯呢， 对吧？ 嗯 嗯， 来看王杰西夫人说，这算一件小事儿吧？我妈让我去她单位住哈，手机快没电了，让我帮她带充电器。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就觉得她肯定没带，我就带上了，结果她真的没有带。 对，对。 嗯， 你刚才不是说你这第六感强吗？ 啊， 有一个叫旺的朋友说了，说这个于主播能不能用你第六感帮我预测一下今天那双色球开号是什么号啊？ 这能用第六感来算吗？这得用掐指一算。 你掐指给人算算吧，人家给你有这要求了。 我不会掐指一算，这样吧， 你掐脚趾给他算不就算出来了吗？ 嗯，这得有点需要一些时间。 行行，我给你 时 间，给你时间。 这有难度。 开始吧。 什么呀？需要一些时间。 不是，这您也好意思问？这能算出来吗？这个，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这个 star 他说了，说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哎呀，老关在我身后啊。转身，哎，果然是，从此感觉就是老觉得他在我身后。 啊。你这点胆儿还敢讲这种呢？ 有什么事儿？这个？ 没事。 这在你身后啊，晚上没人的时候在家，有人在你身后。 来看杨洋说，男人最反感女人的第六感了，因为猜得太准了。 我没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真没有什么可猜的，随便猜，随便说。有什么可说的吗？ 已经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哪样了？我们就是矫正不怕影子斜吗？不是矫正不怕斜歪吗？我就是不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随便猜，猜出来什么呀？你猜？ 我感觉已经快秃噜嘴了，已经快说 了，吓坏了，心里开始抖了都啊！ 对， 7758，他说每次我出丑啊。我媳妇儿都补刀说，哼，我早就有这种不好的预感了。嘿，纯属是这个事后诸葛亮啊，乌鸦嘴。哎，人家这事后说的不算乌鸦嘴，顶多算个马后炮。 哎，来看这位朋友吧。 哎， 说这个这位朋友叫72114，他说呢，春节期间。是 N 个春节之前了吧，周星驰来影院做宣传，就去追星。去的路上就预感我能见到他， 肯定 的。没想到真的在通往影院的电梯里遇到他了，激动的我忘了拍照，就握了一个手。 有些时候你不就是自己总结不好，你是因为经验呀，还是因为真的说第六感啊，就你会觉得就下一秒，就是说之后你会发生什么事儿，而且是自己特别盼望、希望发生的事儿。然后发生之后，确实是这样的。 对吧？有很多时候都是， 其实就是因为感觉问题。如果这个感觉真的应验了，你可能就会说啊，我的第六感还挺准的。 哎， 然后没有也就没有。 啊，嗯啊，还有这个，U U L U 他说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的评论要被读出来了。 那还是挺准的。 你答对了，厉害啊！太厉害了！现在咱们的听众怎么会能感受得到的呢？ 在数亿条的评论里， 是不是换了一个美女的头像，你就会觉得更容易被读到了？嗯， 得把你给分析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每次我妈一喊我全名，我就知道自己差不多了。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第六感了，就特别准确。在家的时候，好像都是特别怕家长喊自己名字，就是全名啊。一喊这全名之后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好的事情发生。 哎，我觉得尤其是就是 啊， 三个字的名字， 哎， 我觉得两个字有的时候 啊，对，也会顺嘴的叫出来， 但三个字就真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该挨揍，尤其小时候，这一定是自己干过什么事儿，而且一般他一叫你，你脑海当中想的第一件事一定是被父母发现那件事。 对， 对吧？ 然后他开始，我没怎么着，怎么着？ 我没拿家里那两块毛钱。那两块毛钱不是我拿的，啊！一下这此地无银了，开始。 嗯， 哎，看看这个其他朋友哈，摸腰喵，他说了，先生这名字不太好念。我第一次去男朋友家，然后，哎，晚上呢住在他家看书，不知怎么就觉得哎特别熟悉，好像之前就有过这么样一样，而且同样是在看书，但是确实是我第一次住在他家呀。哎呀，我会好好的爱你的。这是 哦，知道，就他是想描述这样一种场景，就是， 什么场景？ 就是你没发现有的时候你做梦， 我还没住过异性家里，你好好给我讲讲吧。 不是，重点不是这个， 啊，好好， 就你没发现有的时候生活中你看到某一个场景，好像在梦里梦到过。我有， 没有啊？ 没有吗？ 就经常梦到人是梦到过啊。 就有没有发现 这位姐姐，我们曾经是不是见过？ 你这不是这位妹妹吗？ 对，就现在不是都讲的叫小姐姐吗？ 哦， 啊， 在哪儿见过？ 在梦里。 哎呦我的天哪！他该给你寄那个葱和蒜了。 不，你继续说。然后梦到之后怎么样？ 就是 他也描绘，他就我觉得他是不是想描绘一个特别温馨的那么一个画面，就是说 肯定是，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这是注定好的缘分一样。 哎，就好像是以前就是住在这儿没有什么违和感，就 又说住的事，重点是这个吗？ 躺在这儿啊，躺在他家床上，感觉没有什么违和感，就是觉得那么温馨，这小房间里边特别熟悉， 嗯， 味道啊，对吧？装潢布置啊，连书都好像自己以前看过。那还拿着他装什么样子？ 说的好。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第六感啊。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鱼入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鱼来啦。 深山那声大雨听不清，委屈在人群中变成记忆，青春这本其实小说烦恼笔记，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概念，人生有的全是又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要下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人与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转身奔向无限未来，从你一眼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你眼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要下极限都在我的一眼，身上那双疤还不依不显，委屈在人群中变成纪念，青春这本其实小说烦恼变成感言，人生有的盛世就有多少次毁灭，未来从你一眼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一眼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守护完成我们的语言，守护着，守护着这湛蓝的天际线。哦，现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苗。 哎，今天一起来的话题，说说第六感的事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我们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90后，你的头发还好吗？ 近日呢，河南大学的是河海大学啊，一位这个研究生呢也是做了一项调查，434份回答当中，35%的同学反映有轻微脱发的现象，15%的人较为严重，4%的人感觉自己快秃了。记者呢随即也采访，担心脱发的人也不少，甚至有女生因为发量减少不得不剪成短发啊。医生表示了，遗传因素之外呢，压力和熬夜是主要的原因， 嗯， 对吧？ 哦，所以我想到刚刚清华的学子们说的那个，可能真的是发量那个， 对， 头发的数量， 真是真有可能啊，不懂，反正但是有这方面原因了。因为你还记得之前咱们其实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就是检查自己头发是否健康的那么一指标嘛，就脱发是不是严重的指标， 嗯， 是攥起这么100根头发， 嗯， 然后这么一旦如果有6根的话，就说明脱发脱的比较严重了，哎。 一根也没有， 什么？您那这从我估计怎么着，从发根这么捋吧？您这从这儿捋，这肯定捋不下来。 我从这儿都拽不下，从发根更拽不下来了。 不是使劲拽，就这么一捋。如果你有6根的话，就说明不太正常了，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回去自己检验一下啊。 好， 怎么90后连头发都少了呢？哎呀，实在没得跟人比了。 继续来看吧，公交司机为乘客准备20把爱心雨伞，3年是一把都没有丢。 嗯， 那么李乐刚呢是苏州的一名公交司机，3年前呢他在车里准备了20把爱心雨伞供乘客免费的借用，3年来呢伞没有丢一把。李乐刚呢还自掏腰包为乘客提供了地图、雨衣还有棉坐垫。他说呢，我没有本事让世界充满爱，但是我有能力让我的车厢充满爱。 哎，这件事情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虽然我坐的不是人家，肯定不是这李师傅的车啊，但是呢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小的时候坐公交车有什么那个先进号还是先锋号什么的，就是那种榜样的模范车型。 嗯， 你上去是吧？ 嗯， 你上去之后确实不一样，就刚才说的什么有地图啊， 嗯， 哎，或者是装饰这个座椅套明显就干净整洁呀，然后对你的态度，哎，你明显坐人之后就觉得温暖， 嗯 啊，就觉得你同样是假设花了么几一块钱坐这一趟公交车。就觉得心里特别舒服，特别温暖，而且它的这个整个车厢的装饰啊，包括车厢的温度、味道都那么适宜。 嗯，我有的时候还挺怀念，就是有人售票的那种售票车的 感觉。哎，对，里边走，里边走，在里边搭步啊，里边搭步，哎，叫往前走点，这后边这不上，我让前后不是下车。怎么了？ 做过这份工作是吗？ 没有。 态度能不能注意一点？ 细。我真跟你说啊，其实最早给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一代的公交司机，不是公交那个售票员。我以前跟圆圆说过，就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 嗯， 就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梦想，想当那个公交车的售票员。 哎，小的时候好像都喜欢那样，自己背一小包， 哎， 自己画点。 你说这对了，就是因为他手上那几件宝贝，你就觉得特别好。 嗯， 就一个是他那个包嘛，他那包市场上买不着，是那种铁边的，就是有金属边的，这咔。一合上之后壳住，然后咔一打开，你觉得特别帅。 嗯， 第二个就是包里边那个整板的那个票夹子，然后尤其是那红蓝铅笔， 嗯， 中间再套一这个牛皮筋往出划票那一瞬间，哎，你就觉得太帅，这个整个世界上最帅的事儿了。看咔咔这么一划， 你一定是 一撕，哎， 跟我们 哎票要不要了？哎票要不要了？ 你一定以前做过这份工作， 怎么了？ 你说你的真实年龄。 然后最厉害还有那开门。那个时候开门其实是在这个中间或后边，最早的时候那种大公共汽车有两个售票员，中门一个，后门一个。 嗯， 然后呢后来就变成中门一个了，当你一上车的时候他一按那个，太帅了，怎么会这么帅的人，你就小时候就对这个职业特别尊敬，特好，我觉得 是 啊 特别羡慕。 哎，最重要还是皮夹里边的那些零钱买多少小卖部的吃的啊。对，其实360行真的行行出状元，而且每个职业都值得我们尊敬哈。再来看看那大爷做的这皮鞋啊，40多年了，一直是手工皮鞋，鞋就是我的作品。杭州的一家手工皮鞋店里边呢，55岁的那个顾国平，会细心的打磨鞋底，制作一双手工皮鞋，前后要经历半个月。他如此做鞋已经40多年了。他说呢，开车的人再多，也有走路的人，只要有人愿意穿我做的鞋，穿得舒服踏实，就会一直做下去。 匠人精神哈。 对，匠人精神。 嗯 啊，而且，我正好前两天还看见一个老大爷，穿了大概有 二十多年前吧，二三十年前的一双那个胶鞋啊，就他自己特别骄傲，你看看我这胶鞋了吗？还是我当兵的时候的呢啊，我这当兵的时候这胶鞋特别舒服，怎么给我讲半天。其实他就那种满足感，不是说这个鞋舒不舒服，他是当年对当年的那种认可回忆啊，特别好。 哎，我想起我之前看的一篇帖子， 哎， 就是大家都在聊奢侈品嘛，就是说好像现在好多尤其女孩吧，可能就觉得哎呀比较喜欢频繁的就买衣服呀，或者包啊，或者什么的，就觉得好像比较追求这种更新换代的速度。 哎， 然后 新， 对，然后他们就讲到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就是英国的一些老绅士，就是咱们看现在经常看到一些就是比较特别时髦的那些， 哎， 就是大家觉得挺羡慕那种老头， 嗯， 就是那种英国老绅士，说他们，可能一辈子就那么两双皮鞋。但是那两双皮鞋一定是高端定制， 哎， 说这才是真正的，就是，非常会享受、非常有品质的生活。有品质生活好像真的不是那种浪费的， 对对对对对， 特别 不是说真的是您家这个衣柜里边这么一打开，哎呦呵，这是早上穿哪个得穿挑五分钟，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真的就是说您主要爱惜这个。我同样能举例的，其实不是这个鞋，是车。 嗯， 就大家其实男士对车的那种追求，我觉得是不能停止的，而且是永远在变化。 嗯， 但是我曾经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跟我开的是一个品牌车，其实算一个算低端的这么一品牌了。然后呢，他那辆车呢，就是自己很喜欢英伦范儿，所以他就买这么一辆车。然后他就说，我说怎么样，什么时候换车啊？不换了，我什么时候把这个开到报废？就是他说，当我再过十年的时候，我还依然这么保持。我跟你说，他车是什么样啊？每天你一上去之后，不好意思，你就感觉要脱鞋了我。就太干净了，整个上面一尘不染，而且呢是脚垫永远那么干净。上车之前先抖鞋，然后后备箱永远铺那么一小垫子，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一个东西都没有。每天都是这样，从来不在这个车里边吃东西啊。这车里边永远上车之前先着车，着完车之后着那么一两分钟之后，然后再开啊。人家就觉得这当然人家觉得这么对车好啊。然后每天擦车，每天都擦。虽然是一个中低端的车，但是他就因为他喜欢那种英伦那种感觉，然后就一直这么开着。他说：“你想，如果我这么对待车的话，十年之后还一辆崭新的这辆车在大街上开，那时候的魅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就他一直很喜欢， 哦， 对吧？而因为这车其实价格并不贵，但是就因为自己喜欢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跟衣服也一样的，不是说真的我这一橱柜不是一橱柜，一看家里就没衣柜，一厨房不对，一换衣间的这么衣服，但是比不住您这个天天特别精细，就是爱护的那双皮鞋，那一双皮鞋，对吧？ 所以说 咱们还是穷，甭说别的了，还是买不起。哎呀，说半天说什么呢？这是 一双高定也没有啊。 对，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来看看这个，这款话痨机器人啊，能把骗子聊死哈。多重人格，词汇量大，永远说下去。新西兰公司呢开发了一款电子邮件聊天机器人，它是呢人工智能的，有多重人格，词汇量一直在增长。一旦说您将这个诈骗邮件转发给他，他就会永远和骗子这么聊下去，浪费他们的时间，简直就是以毒攻毒。网友也说了，赶紧开发中文版啊。我倒希望赶紧有这么一个接电话的这么一个机器人。 就是去应对这些骗子。 一打电话，哎，来一趟我办公室啊，你就开始啊，那办公室在哪儿啊？他就开始跟人聊，对吧？ 而且现在咱们都有经验了，基本看电话号码或者一听那个人跟你打个招呼就差不多能知道了。 但你别忘了，这是年轻人啊，有很多老年人还是在继续的出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对吧？啊， 对， 也有这样一机器人的话， 哎，他们是挺需要这种 对 辅助一下的手段哈。 哎，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第六感的故事， 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一起来听首朴树的歌《空帆船》。 前方。 这首歌是 怎么叫喊嚷嚷吗？这是 来自朴树的一首《空帆船》。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第六感的一些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我们来看看雪 LX， 他说每次出门都觉得自己忘带了什么了，但是呢，检查一遍没发现。然后出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自己哎呀没带水啊，没带纸啊，等等等等，啊， 我觉得是先有这种感觉， 然后对对对对对对，给自己暗示了， 对对，给自己暗示了。 对，如果您要发现说哪一次说哎呦怎么觉得忘带什么了，然后回家找又没找着，一出门再出门锁门之后发现哎这钥匙和手机怎么都落家里了，哎，这就脑子问题了。 还是别回去了哈。 对， 嗯， 啊，这不是不别回去，是回不去了，那就啊。 关于全元佑的四次元世界说了，政治老师每节课都会点名提问， 嗯， 然后我每次发呆的时候脑海中都会有一个念头，老师要点我了， 嗯， 结果还真的叫了我的名字，吓得我上课再也不敢发呆了。 哎，就是这事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是一样，你自己做亏心事儿了，你的表情就不自然，老师就一定会叫你， 嗯， 其实老师叫你不是让你回答问题，提醒你还坐好了啊，认真听了该，嘿，别玩喽，别睡喽，嗯， 我已经知道你回答不出来了，对吧？ 对，就是知道你明明是已经走神了，或者是又有点犯困了啊，给你机会。 其实上学那会儿，好像是老师一说，哎，下面找一个同学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就比谁比谁的头更低， 更低，更低，对， 这还能藏在哪儿？ 然后老师往往就叫那个自己完全看不到那个人。 哎，我觉得最狠的是上大学的时候，可能他直接点学号 啊！对对对对，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顺道就连道都点了嘛， 对， 啊，对吧？啊，还有像那个最后变身小怪兽，他说小时候呢，把一瓶热果针装在了健力宝瓶子，放在窗台上，准备等晾凉了再喝，当天忘了喝了，第二天拿起来继续喝，就然而就忽然就感觉特别强烈的反胃感，于是本着我不想喝别人也不能喝的心理，就把果仁倒在地上了，结果倒出了一只烫秃噜皮的壁虎。哎呀，这个想想怎么都觉得有点儿，哎。 你说 一身鸡皮疙瘩啊！ 你说孩子们啊， 小时候确实是这样。 怎么会这么有想法？ 对，就每天都在干那些没点什么事儿的事儿。 而且小的时候还老碰到这种怪事儿，是吧？ 对，不是，我觉得有这个你就得就是得分两面考虑了，因为那时候本来你想啊，住的地方不一样。 啊， 可玩的东西也多，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就是你每天都在观察， 什么都得观察观察，什么都好奇 啊。 现在就不是这样，现在你住这地儿找壁虎不好找吧？ 嗯 啊，然后呢，你是多吗？就比小时候家里边就是墙角趴几个壁虎，那很正常的事儿。 哦，对，尤其到夏天 啊，对，就是屋里边我说的，对吧？里边屋里边趴几个壁虎很正常吗？没有吗？ 屋里边倒没有，阳台倒有。 我家里边就小，我记得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睡觉，就是晚上一抬头，哎，大壁虎就在那儿，就在那儿趴着，但是帮我们吃蚊子，就觉得是一件很特别正常的事儿、 嗯， 而且不会轰它，不会招它。然后到现在，你觉得楼道里有一个壁虎，你都愿意，都、对吧？不一样、 嗯。 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什么事儿都得观察，今天得看看它，明天看看它，后天看看它。对，那时候你想，为什么现在这萤火虫越来越少了？我觉得那时候跟小时候你们逮有很大关系。 我就从来没见过活的萤火虫， 就那时候一出门就满眼都是萤火虫。 啊、哦，那你长大的地方太好了。 对呀、啊，就是你觉得哪哪都是萤火虫，然后闲儿啊，逮呀、啊，非逮呀、啊，现在看得见吗？那时候就拿一个小药瓶什么扎几个孔， 嗯、 然后晚上出去得出去逮萤火虫啊。每天 真的会一亮一亮一闪一闪吗？ 就真的是亮的，特别亮。然后那就是你，因为它太好逮了，就这大屁股这放着光就在那飞嘛，你就这一抓一抓，然后放在药瓶里边，晚上就跟一小灯似的放在那个窗台上，就放着，然后第二天都已经没有了嘛。 哦、 啊， 都是你们，我到这么大了都没有见过活的，哼。 对，就你就觉得太开心了，后来你就发现没有了，真的没有，好多年都没见到了。 嗯 啊， 都是你们， 山上还有， 哼， 嗯， 那我只能去山上了。 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不相信第六感，这个够够他说的，第六感都是你害怕或者希望发生的事儿，准的都是碰巧。 就是，对，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一个感觉和自我引导的问题、 哎。对、 哦。 慧小姐她也说了，说去年有段时间啊，开车老能看见有的车，哎，有一个是坏的，反正就是不亮。结果没过多久，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出门，发现大灯不亮了，两个都不亮了，瞬间就想，前两天是不是有些车主在提醒我开始查车灯了？哎呀，对，就是这样的。 对，来看一个特别厉害的 啊， 北京大妞董小姐说、 哎， 和男朋友第一次相见的时候，脑海里莫名的出现一幅场景，阳光下他静静的坐在我的身边， 哎呦， 瞬间就觉得这哥们儿是我的了， 嘿， 第六感这次最准了，真的变成他的了， 真好， 是吧？ 真好， 真准， 多少钱买的呀？变成你的了，啊，还有看看其他的朋友哈。看看这位吧，最后看一个啊， 嗯， 再找一个有意思的，啊，来看买彩票了啊，这个球他说了，公司年会呢，我就自己运气不错，买了一彩票，随机的，连续两次买都中了小奖了，公司年会拿到了一次等奖，之后感觉运气就一般了，果然再买彩票就是没中，啊，这跟低动反好像，啊，对。今天聊的就是这种，就是让大家说说自己幸运的事儿。说第六感是好像说什么都有，本来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心理的暗示，心理暗示、 啊、 对吧？而且我们觉得就是每天其实您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状态的话，什么样的好事都会围着您，对不对？ 对。 所以就得从自己内心就得保持这种好的心情， 嗯， 对吧？ 嗯， 好吧，祝大家一天都开心。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朋友们， 拜拜。 照片，空荡的房间，树叶还在空中盘旋。公车的站台，周末没书馆，多想轻轻把你手牵。电话的那边，思念的眼前，像命运交错的线。咖啡留一半，回忆正飘散。等南方来的信件，虽然你还未曾真的见过我，